大佛顶，手能言神咒，念诵示范。炉香赞，炉香乍若，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能言会上佛菩萨，南无能言会上佛菩萨，南无能言会上佛菩萨。妙赞总持不动尊，所能言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其或法身。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世先入，如疑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还。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为细惑，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作道场，顺若多性可消亡，塑迦罗心无动转。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佛顶所能言，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金刚藏菩萨。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花中，顶放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四现，十恒河沙，金刚密基，情山池楚，遍虚空界。大众仰观，为爱兼报，求佛哀佑，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第一会，南无萨达托苏伽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谢，萨达托佛陀具支舍尼三，南无萨婆佛陀薄帝萨多毗毕，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具支南，说舍那婆伽僧伽南，南无卢基阿罗汉多南，南无苏卢多波那南， 南无梭竭利陀伽弥喃，南无卢基三藐伽多喃，三藐伽波那底波多那喃，南无提婆离舍喃，南无悉陀耶毗帝耶陀那离舍喃，舍波奴揭那诃梭诃梭那摩托喃，南无跋那诃摩尼，南无因陀那耶，南无婆伽婆帝卢陀那耶，乌摩波帝梭悉耶耶，南无婆伽婆帝那那耶奴耶，盘遮摩诃三目陀那，南无悉竭利多耶，南无婆伽婆帝摩诃迦罗耶，地利波那那伽那，毗陀那波那迦那耶，阿帝目帝斯摩舍那尼婆悉尼摩达利伽那，南无悉竭利多耶，南无婆伽婆帝多托伽多俱那耶，南无波陀摩俱那耶，南无跋舍那俱那耶，南无摩尼俱那耶，南无伽舍俱那耶，南无婆伽婆帝帝利察苏那悉那波那诃那那那舍耶多托伽多耶，南无婆伽婆帝南无阿弥多婆耶多托伽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南无婆伽婆帝阿除毗耶多托伽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南无婆伽婆帝毗沙舍耶俱卢吠助利耶波那婆那哲耶多托伽多耶，南无婆伽婆帝三补斯毕多萨连那那那哲耶多托伽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南无婆伽婆帝舍基耶姆那意多托伽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南无婆伽婆帝那达那基督那哲耶多托伽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地条南无萨竭利多一坛婆伽婆多萨达托伽都舍尼山萨达多波达兰，南无阿婆那世丹波那帝扬奇那萨那婆故多揭那诃尼揭那诃揭迦那诃尼跋那毗帝耶悉陀尼阿迦那密利柱波利达那耶宁杰利萨那婆盘陀那穆叉尼萨那婆图舍咤图悉伐波那尼巴那尼者都那斯蒂南杰那诃梭诃萨那若舍毗多崩梭那杰利阿舍咤宾舍蒂南奴叉叉达那若舍波那萨陀那杰利阿舍咤南摩诃杰那诃若舍毗多崩萨那杰利萨婆舍都卢尼婆那若舍呼兰图悉伐南遮那舍尼毗沙舍悉达那阿吉尼乌陀迦那若舍阿波那士多俱那摩诃波那赞持摩诃迭多摩诃帝舍摩诃睡多舍婆那摩诃跋那盘陀那婆悉尼阿那耶多那毗利俱支四婆毗舍耶跋舍那摩尼底毗舍卢多 博腾往家，拔舌那，智赫那阿遮，摩那智婆，波那直多，拔舌那善持，毗舍那遮，善多舍，毗提婆，普世多，苏摩如波，摩诃睡多，阿利耶多那，摩诃婆那，阿波那，拔舌那，桑杰那智婆，拔舌那，俱摩利，俱然陀利，拔舌那，赫萨多遮，毗地耶，前遮那，摩利迦，古苏母，婆杰那多罗，毗卢遮那，俱利耶，夜那兔，舍尼山，毗哲南婆，摩尼遮，拔舌那，迦那迦，波那婆，卢舌那，拔舌那，顿智遮，睡多遮，迦摩那，刹奢斯，波那婆，异地一地，母陀那杰拿，梭毗那粲，觉梵都，印度那，摩摩谢。第二会，乌信利色皆拿，波那舍悉多，萨达托伽都舍尼山，虎信都卢雍旃婆那，虎信都卢雍悉耽婆那，虎信都卢雍波那舍帝耶，三波叉拿杰那，虎信都卢雍萨婆要叉赫那叉梭，揭大诃若舍，毗腾崩萨那杰那，虎信都卢雍者都那斯底南，揭大诃梭诃萨那南，毗腾崩萨那那，虎信都卢雍那叉婆伽梵，萨达托伽都舍尼山，波那点舌吉利，摩诃梭诃萨那，薄树梭诃萨那势利沙，俱支梭诃萨尼地利，阿毗提士婆利多，匝匝印迦，摩诃跋舌卢陀那，地利蒲婆那，曼察那，乌信沙悉地薄婆都，摩摩印度那，摩摩谢。第三会，那舌婆夜，主那跋夜，阿耆尼婆夜，乌陀迦婆夜，毗沙婆夜，舍萨多那婆夜，婆那作杰那婆夜，图舍叉婆夜，阿舍尼婆夜，阿迦那密利住婆夜，陀那尼布弥见，波伽波陀婆夜，乌那迦婆多婆夜，那舍檀察婆夜，那伽婆夜，毗条达婆夜，苏波那拿婆夜，要叉揭那诃，那叉斯揭那诃，毗利多揭那诃，毗舍遮揭那诃，布多揭那诃，鸠盘察揭那诃，卜丹那揭那诃，迦匝卜丹那揭那诃，悉前度揭那诃，阿波悉摩那揭那诃，乌檀摩陀揭那诃，车夜揭那诃，悉利婆帝揭那诃，色多诃利兰，揭婆诃利兰，卢帝那诃利兰，盲梭诃利兰，弥陀诃利兰，摩舌诃利兰，舌多诃利女，四比多诃利兰，毗多诃利兰，婆多诃利兰，阿苏遮诃利女，直多诃利女，第三萨毗三，萨婆揭那诃兰，毗陀耶舌，嗔陀夜尼，基那夜尼，波利跋那者迦，契利旦，毗陀夜舌，嗔陀夜尼，基那夜尼，察眼尼，契利旦，毗陀夜舌，嗔陀夜尼，基那夜尼， 摩诃波书波达叶卢陀那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那那夜拿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达朵伽卢查西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摩诃迦那摩达利伽那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迦婆利迦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舍耶杰那摩度杰那萨婆那托梭达那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舍堕那婆伽尼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毗利扬契利支难陀基沙那伽那波帝所悉耶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那揭那色那婆那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阿罗汉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毗多那伽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跋舍那波尼俱悉耶俱悉耶迦帝波帝契利旦毗陀夜舍称陀夜弥基那夜弥那叉网婆伽梵印吐那摩摩谢第四会婆伽梵萨达多波达那南摩翠都帝阿悉多那那那迦波那婆悉普萨毗迦萨达多波帝利十佛那十佛那陀那陀那频陀那频陀那称陀称陀呼信呼信攀扎攀扎攀扎攀扎攀扎梭诃悉悉盼阿摩迦耶盼阿波那提诃多盼婆那波那陀盼阿素那毗陀那波迦盼萨婆提毗毕盼萨婆那伽毕盼萨婆要叉毕盼萨婆前达婆毕盼萨婆补丹那毕盼迦扎补丹那毕盼萨婆图囊子帝毕盼萨婆图色比离气色帝毕盼萨婆持婆利毕盼萨婆阿波悉摩尼毕盼萨婆舍那婆拿毕盼萨婆帝帝基毕盼萨婆达摩陀伽毕盼萨婆毗陀耶那氏遮离毕盼舍耶杰那摩度杰那萨婆那托梭陀伽毕盼毗帝夜遮离毕盼者都那菩提尼毕盼跋舍那俱摩利毗陀夜那氏毕盼摩诃波那丁扬艾奇利毕盼跋舍那桑杰那夜波那藏奇那舍耶盼摩诃迦那夜摩诃莫达利迦拿 南无梭竭利多夜叛，毗舍拿毕益叛，婆那诃摩尼益叛，阿毗尼益叛，摩诃竭利益叛，杰那昙慈益叛，灭达利益叛，劳达利益叛，遮文察益叛，杰罗那达利益叛，迦波利益叛，阿帝木直多，迦斯摩舍那，婆斯尼益叛，眼吉直，萨堕婆谢，摩摩印吐那，摩摩谢。第五会，图色诈直多，阿莫达利直多，乌蛇喝辣，茄婆喝辣，卢地辣喝辣，婆娑喝辣，摩蛇喝辣，蛇多喝辣，四壁多喝辣，拔略叶喝辣，前陀喝辣，不死波喝辣，婆辣喝辣，婆谢喝辣，波波直多，图色诈直多，劳陀辣直多，药叉皆辣喝，辣叉说皆辣喝，毕力多皆辣喝，皮色遮皆辣喝，布多皆辣喝，鸠盘茶皆辣喝，西前陀皆辣喝，乌达摩陀皆辣喝，车叶皆辣喝，阿波萨摩辣皆辣喝，宅切格查奇尼皆辣喝，利佛地皆辣喝，舍弥迦皆辣喝，舍俱尼皆辣喝，母陀辣烂地迦皆辣喝，阿兰婆皆辣喝，前度波尼皆辣喝，十发辣烟迦悉迦，坠地要迦，达利地要迦，者图托迦，尼提十发辣，毗三摩十发辣，薄底迦，比底迦，四利舍密迦，梭尼波地迦，萨婆十发辣，四如吉地，墨陀毗达卢自见，阿起如前，木伽如前，竭利图如前，揭那诃揭然，揭那苏然，但多苏然，契利叶苏然，摩摩苏然，拔利士婆苏然，毗利舍诈苏然，乌陀那苏然，揭支苏然，拔悉地苏然，乌卢苏然，长伽苏然，赫悉多苏然，拔陀苏然，娑房盎伽，波那藏伽苏然，布多毗多察，察其尼识婆那，陀荼卢迦，见堕卢吉支，婆卢多毗，萨波卢诃陵伽，苏沙达那，梭那杰那，毗沙育迦，阿毗尼，乌陀迦，莫那毗那，见多那，阿迦那，密利堕，达念不迦，地利那诈，毗利舍直迦，萨婆那俱那，四隐伽毗，皆那利要叉，达那除，莫那四，吠帝三，娑毗三，悉达多，波达那，摩诃跋舍卢，舍尼山，摩诃波赖藏奇然，夜波图陀舍玉舍那，遍达利拿，毗陀耶盘檀迦卢尼，帝苏盘檀迦卢尼，波那毗陀盘檀迦卢尼，多直托安阿那利毗舍提毗那跋舍那陀利盘陀盘陀尼跋舍那棒尼叛呼醒都卢瓮叛娑婆诃。能言咒心 安、阿那利、毗舍提、毗那、跋舍那、陀利、盘陀、盘陀尼、跋舍那、棒尼叛、忽信、都鲁翁叛、娑婆诃。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补缺真言。南无喝那达挪堕那夜耶掐那掐那居住居住摩那摩那呼那哄赫赫苏达拿哄波摩拿娑婆诃。补缺圆满真言。嗡呼噜呼噜色意木气娑诃。三归一。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Thank you.